今中外，东西南北，在邦心中。讲古邦， 好啦，嚟到戏说女帝嘅第二 part 啦，仍然系讲古邦嘅时间啦。咁啊，讲完武则天啦，讲一个即系我哋又讲第二个，即系冇皇帝称号，但实在有强皇帝权力嘅女人。咁呢个就系慈禧太后啦。 系啊。 咁啊，慈禧太后又为人津津乐道啦。咁啊，即系当然嘅，即系比武则天嚟讲啦，虽然慈禧太后喺历史上评价更负面啦。 系。 即系主要因为大家都好唔满意佢就呢个嘅。挪用軍費嚟起佢哋嚟起呢個嘅怡和院啦，又覺得喺佢治下咧，中即係呢個嘅滿清就國力就日下啦。不過其實都係冇乜人真係真正計過數咧。其實喺嗰段時間咧，清朝嘅 GDP 係以倍數增長嘅，就因為開咗通商口岸之後，不過當然啦，即係我哋知道就係即係有傳統，就係中國嘅歷朝歷代歷史學家咧，都係唔係太識經濟嘅。 係， 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。 嗱，我哋咁樣睇啦，其實我哋以前睇劇咧，睇做慈禧嘅咧，睇電影咧就好多啦。 係， 最喺電影嚟講，當然最厲害有盧燕大姐啦。 係， 以前阿李漢祥先生嗰啲宮廷片。 係，李漢祥。 李漢祥大導演，哇！嗰啲阿盧燕大姐嗰啲做慈禧嗰啲霸氣，個嚇到， 係 嗰眼嚟一嚟你， 哇！都嚇低，真係可能冧低咗， 係啊，嚇到你心都跳埋出嚟， 係 幾 Q 犀利， 嗯， 加盧燕大姐嗰啲演技嘅一流啦， 係啊，咁多你哋先即係邵氏時代啦， 邵氏時代啦，咁跟住咧，其實咧講如果講慈禧咧，講得最客觀，即係最客觀嘅咧，係。我睇來睇去咧，都係咧以前咧九十年代中視拍嗰套叫《戲説慈禧》嘅劇，嗰套拍得最公道。佢唔會將因為好多劇情咧就講到咧，即係將阿慈禧講得非常負面， 即係唔會妖魔化咗慈禧。 佢冇妖魔化到慈禧，呢個事實。慈禧都係雄才偉略嘅人，呢肯定嘅。 咁但係我真係個鄉下噃， 應該咁講。是整個國家未見過的世界， 是他是一個完全是一個封閉的環境之下長大的， 即是他整個皇朝是一個井底之蛙，整個清皇朝以前啊，羅剎國啊，都說了，即是呢，即是呢，他們呢，就去呢，就找人呢，去邊境呢，就看一看清朝的武器， 是， 即是就看一看，喂，都不知道什麼料來的，摸一摸，哇，好真咁嘅武器嘅， 系 一定我哋抌咗噶咯， 系啦，仲用紧， 仲用紧， 嗯， 即系佢哋先至开始咧，啲人咧，即系西方国家先知道咧， 原来完全唔 Q 打啦， 完全唔 Q 打得嘅，仲用啲武器， 系 啦，咁样嘅，所以咧，你唔怪，其实咧，某程度上又唔怪得晒慈禧嘅， 系呢个唔系佢嘅错， 系啦， 呢个唔系佢想嘅， 佢想嘅，系啦，你。我點解話要？我點解話戲説慈禧講得公道呢？第一，佢講呢個人係有，即係有血有肉嘅人。 嗯， 唔係抽空佢咧做奸妃，或者做呢、這個，或者係呢、這個喺個霸道 慈安做權鬥嘅嗰啲狰狞嘅面目。 係啦，唔係咁樣嘅。係啦， 即係一個叫咩？即係佢好人性化嚟睇自己， 好人性化， 唔係一嚿人形惡魔。 係啊。他入宮之前是怎樣？他以希臘拉士，希臘拉士是正南旗，好像 要 check 好像不知道什麼旗，南旗， 你繼續 吧，希臘拉士，他說他有他的初戀，有他的入了宮之後所面對的問題，所面對的權鬥，等等的事，亦都有一件事呢，就咧嗰套劇咧都有啲曖昧地講，但有啲劇咧，有啲電影咧，好似咩有一套咧，阿王晶拍嗰套咧，阿邱淑貞做慈禧太后嗰套劇咧， 係 嗰套戲咧，嗰套戲咩？佢做咩清宮嗰啲唔知乜鬼啊？有淑貞做唔記得咗， 嗰套《清宮秘史》 唔係，佢直情講啊，佢直情講得好清， 係咪啊？邱淑貞做的， 邱淑貞做嘅，講得好白嘅，就係咧，佢直情咧就喺度講一樣嘢，就話咧，慈禧同中宮親王係有路嘅，呢、這個野史度講嘅， 雙男期， 雙男期， 啊，是雙男期， 雙男期， 係啦， 即係咧係講佢有路嘅，係 係 啦，但係一個野史嚟嘅。嗱，嗰套劇咧就好奇怪，嗰套劇暗中地講， 係 佢又冇認真地講， 其實有佢有冇暗示咧？佢覺得佢算唔算？ 佢係講咧就係話，佢可能係有啲糾結，因為宮老六係咸豐皇帝嘅細佬嚟， 係啊，冇錯， 係咯，宮嗰個奕欣係咸豐皇帝細佬嚟噶嘛， 係， 就話可能佢同佢有嘢，因為話佢喺入宮之前。 系 佢 assume 咗呢件事。 原來佢係呂不韋嚟嘅恭親王係。 係啦，咁樣咧之後咧就咧佢哋用，跟住之後咧就利用啲嘢攞嚟講啦，就喺朝中咧有啲守舊大臣咧， 係 譬如榮禄嗰啲人咧， 係 就利用呢啲咧嚟攻擊佢兩個 啦，係 洋務運動啦。 嗯 嗱，我咁樣講啊，其實有冇路咧就冇人知嘅。 嗯、 但係咧有啲戲咧。就攞嚟拍個試個效果咧，就攞嚟講嘅啫，係啦，正史係冇講嘅，正史亦都唔會講， 係 啦。 咁當然啦，即係嘅，即係恭親王奕欣亦都係其實清朝末年少數嘅開明派啦。 人哋叫鬼子錄啊嘛， 鬼子錄啊，係因為個鬼， 唔係喎，佢鬼子嘅意思係咩咧？ 係 洋鬼子啊！ 我就話咯，因為佢鬼，因為佢鬼咯，佢係鬼嚟噶嘛。 嗯， 佢同洋，佢咁崇洋仲咪鬼？ 其實咧又咁樣講啦，其實咧喺呢個嗱喺呢個兩次嘅英法聯軍之戰之後咧，咁啊洋務運動嘅。嗱、我一個好簡單嘅假設。 係。 洋務運動最後失敗。 係。 點解失敗？ 洋務運動失敗係因為清朝即係大部分嘅嗰個嘅。嘅體制裏面嘅人都唔支持咧， 對，即係好似咧有啲人而家有啲人訴 call 咁啊，嗰啲港英餘孽阻 Q 住曬啦， 係搞到佢改革唔到，阻住政府施政。 嗱，慈禧呢個人咧就有少少，即係喺依件事上面咧，佢咧就非常信阿宮老六嘅， 係。 但最後失敗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太多人阻住曬。 嗯 其實佢驗證佢失敗，洋務運動的失敗是驗證就是呢、這個又是戰爭去驗證出嚟噶嘛。係啊， 冇錯。 係啊，係咪鑑戰爭啊嘛？ 洋務運動不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咩？ 係第二次鴉片戰爭驗證出嚟。唔係，一二次鴉片戰爭是道光年間噶嘛。洋務運動是之後驗證是失敗的嘛？ 哦，你驗證失敗？ 是啊， 我冇聽你講嘢，我以為點樣催生呢樣嘢？ 係啦，驗證失敗。其實咧，慈禧太后呢個人是知道中國是要改變。 係啊係。 佢做得佢俾你做，佢俾你六奕欣去做呢樣嘢。他明白他是改，他明白他是應該要改變。但是相對地，他亦都犯了一個中國人很大的毛病。嗱，呢個咧唔好講慈禧太后做皇帝，任何人做皇帝都會。 係 啦，就係、是、咧，佢成日驚咧。 啊，係係，即係洋務運動就係甲午戰爭全軍覆沒之後咧，就失敗咗，就慘淡收場。 他其實咧講乜嘢咧？話佢咩保守啊？即係讀書嗰啲咧。當然 agree 嘅。 係。 但係最大問題都係喺中國歷朝皇帝嘅問題。 係咩問題咧？ 佢成日驚人功高蓋主。 即係結果都係有呢一個嘅，即係結果都係呢個嘅獨裁嘅心態咧。係 啊。 就係類似。 佢相信係要改變。 但係咁問題就係改變咗驚自己冇得做， 佢改變唔係改變咗驚自己冇得做，係驚你改變太成功咧。係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咧某程度上名不正言不順啊嘛。 嗯哼， 佢就攬住個細路仔， 係 攬住個細路仔寡母婆， 係 啦，佢驚咧真係咧 有人咧坐咗，有人咧想乘機利用呢啲咧嚟奪位啊嘛。 係係係係。 心態上邊係咁啊嘛。 即係結果做咩咧？抓住權力不放， 抓住權力不放啊嘛。 嗯。 咁最後咪驗證失敗嘅就係、是、就係、是、呢個甲午戰爭咯。係係係。驗證咗係失敗啫嘛， 咁都的確係嘅，因為其實有上即即一樣咧，慈禧好鬼保守咩？ 唔係㗎， 咁但係但係一樣嘢就係佢 in the first hand， 佢從呢個最開明嘅恭親王奕欣就係最老友啊， 佢掃低一啲，仲要掃低一啲所謂嘅 保守派， 保守派喎， 係啊， 係喎，你咁樣喎，所以咁樣睇個事情， 係你師夷之長技以制夷， 係啊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啊嘛，係咯。喂，咁你要咁樣睇喎、你唔可以話佢係一個阻力喎。 係係係。 如果佢係一個阻力嘅話，佢唔需要做啊。 嗯。咁但係譬如話，咁你咁嚟話，你對於佢，譬如話生活好奢華啊，即係呢一個嘅內用軍費啊，呢啲嘢你又點睇佢咧？ 嗱，內用軍費 係 依個係真嘅。 哈哈。 點解？ 以喜而和遠啊咁 樣。因為咧呢、這個人咧。第一，佢有幾樣，而佢有佢條底線，又祖宗必法不可改。 係 個祖宗之法咧，就係清歷代皇帝嘅祖宗之法，唔改得。因為呢條線一圈嘅話咧，係佢咧權力都冇埋㗎啦。佢權力基礎唔喺嗰度， 係 冇咗呢個權力基礎。 係 第二呢、這個人本身喺宮中生活咗咁多年，叫奢華慣㗎嘛。係啊 係啊係啊， 即係好簡單。剛才講武則天，武則天去到自己做皇帝的時候、都要滿足的，都要整埋啲張易之嗰啲人啦，滿足佢某方面的需要啦。咁其實是一樣嘅啫，慈禧一樣嘅啫，因為佢係人，佢就滿足咗佢呢啲慾望上的需要。 嗯， 係啦，即係我哋唔可以用神的角度去睇佢咯。 明白。 係啦，咁當然啦，佢 我用聖人的標準嚟去睇慈禧太后。 係啊。咁當然啦，有幾件事咧，有嘅當然啦，你我等講幾件事就唔知係真定假啦。 係點樣咧？ 一個咧就佢咧鋸死咗慈安太后。 係啦，第二個鋸死咗，其實第二個嘢都係鋸死啲親屬親戚喎。 江水帝 就鋸佢親江水帝。 江水帝唔係親戚嚟嘅，就係 點會唔係親戚啊？ 即係數埋叫親戚咯， 打埋算盤叫親戚啦， 打埋算盤嗰種咯，仲要係 咪先？ 係啊，打埋算盤。 即係雖然唔係佢親生嘅。 係啊，咁當然亦都一樣嘢嘅。去到佢其實咧，佢亦都可能咧，作為一個母親咧，係用一個母親嘅角度去睇佢。 係， 所以一個母親，其實喺佢喺佢心目中，佢又要牽掛住個國家。係 係 係。即係我又唔好話佢偉大啦，咁我諗佢做到呢個位，佢唔可能睇住清朝死落去嘅。 嗯哼。 但唔係同一條船，係咪？ 係。 咁咧，作為一個母親，某程度上喺某一個部分上面，佢嘅打擊又幾大嘅喎。係。喂。我捧個仔，我捧咗佢做皇帝。 嗯， 點知唔係反你，係死 Q 咗。 哦， 十幾歲嘅瓜佬親。 哦，你講之前嗰、那個 同治帝。 同治帝，你講之前、那個。 其實母親啊，其實一個母親啊，你都可以想象到啦。 係 唔好講埋咩，唔好講佢係皇帝先，唔好講佢係太后先。 嗯嗯嗯。 其實個母親你都想象到，佢嘅心理係可能會出現問題。 原來佢講啊，你係講親生嗰、那個， 親生嗰、那個 係過繼嗰、那個， 過繼嗰個梗係唔係咧？過繼嗰個唔當佢自己人咧。 O K， 繼續啊。 係啊，即係如果你生個母親，係咪？你可以自己諗下。 係。 如果係你，你會點？即係咁，你自己諗諗。 我未試過。 你喺個高位裏邊。你可能涉及咗成個國家安危， 國家安全出現問題。 但係你一個仔，一早死翹咗，喺心態上面，作為一個母親，你要佢喺精神上出現問題唔出奇嘅噃。 咁係， 係啊。跟住無後啦，無後又點咧？仲要托住成個國家喎、喂。你話如果佢係垂簾聽政，個皇帝係得嘅，個皇帝可以頂得袍嘅，佢都唔需要垂簾聽政啦。只要佢生咗個仔出嚟，個仔想培養佢做皇帝，點挑之？死鬼咗。係。咁你諗下，佢作為一個過繼嘅仔嚟做皇帝，嗰、那個唔係佢嘅仔，又係僆仔做皇帝，咁你佢可以點啊？ 嚇！ 係，唔係因為其實同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可能真係清朝朝嗰個皇室嘅一個可能真係基因問題。 係 去到後來咧，生仔越嚟越少。 唔係好簡單，佢可以點做先？係 咩啊？ 佢唔嗱，佢唔壓住你啲群臣， 係 江山都係冇埋。 係 係咪先？佢呢你唔怪得佢、 嗯， 某程度上你唔怪得佢。 係 佢穩住成個江山就係要咁樣做。 嗯 係啊。 係。 即係喺嗰個情景下，外又有外敵，入邊又立立亂，係啦。嗱，如果講真的，又調翻轉講，如果同治帝咧，佢唔係咁樣死咧、 嗯， 我諗佢咧，同治帝佢係好啲培養佢去做皇帝，係佢唔會差咁大手落嚟， 嗯 哼，呢個係真嘅，呢個事實，佢唔會。佢或者去到有一日唔會再垂簾聽政添， 嗯哼， 係真嘅噃，呢個事實嚟嘅噃， 嗯哼， 喂，即係嗰個係自己個仔嚟噶嘛，係啊，咁當然個中國人係弊病啦，個天下係公天下定家天下嘅問題啦， 嗯 咁中國人個社會從來都家天下嚟㗎啦， 係 唔會公個天下為公係噏嘅啫， 嗯哼， 係孫中山自己講嘅啫， 嗯 係啊，所以某程度上怪得佢，唔可以怪佢，奢華就緊嘅啦，因為慣咗，呢人性咧， 係 呢個人性嚟嘅。 嗯， 再者反而再者佢嘅知識，就算成個清廷裏邊嘅人嘅知識， 係 同個世界脱咗軌嘅。 係 佢閉關自守太耐，清朝嘅盛世亦都太耐啊。 係 成班人咧變咗井底之蛙。滿足於現狀，佢全部係井底之蛙，咁你點搞啫？又上至佢，下至群臣都係井底之蛙。 係， 所以我自己有西方歷史學家講得啱嘅。 嗯嗯， 佢係咧慈禧太后，佢認為咧，佢開啟呢個中國由古代文明轉向現代文明嘅一個重要嘅人物。 嗯， 因為去到後期，係 whatever 你話百日維新失敗也好， 係 一百日維新嗰啲又係又係。又是弊病嚟嘅， 系啊， 又系咧，佢哋覺得咧就係咧喐到佢皇權， 系啊， 所以先掃平佢嘅啫， 冇錯。 跟住去到最後咧，最後要立憲嗰啲咧，就已經基本上咧已經唔使救噶啦，所以咧有啲人咧就去評咧就話咧佢哋無心啊嘛， 嗯 哼，佢想做啊，不過已經叫做強弩之末。 冇啦，你去到光緒嗰陣時， 去到辛亥，去到呢個八國聯軍之後已經 冇得班 啦。好清楚冇得慢噶啦，八個聯軍真係已經冇慢。 係。 咁所以咧，我某程度上係同意嘅。 嚇！ 因為咧，佢如果係真係想做井底之蛙， 嗯， 佢係本身嚟講，成個朝廷都係井底之蛙。 係。 唔係佢一個係井底之蛙。係。佢面對嘅世界係超越咗成班人嘅知識範圍啊嘛。 嗯嗯嗯。 係嘛？ 係。 係啊。跟住佢之後先慢慢去接觸個外面世界啫嘛， 嗯嗯， 所以佢最後佢最後有啲劇情都好得意噶。佢請曬所有國家公司過嚟飲下午茶噶。係 啊， 係 啊， 係 啊， 即係呢個就係你話佢係保守係， 係 因為成個朝廷都保守， 但佢又保守唔曬。 佢保守唔曬，如果佢保守得曬嘅話，我唔相信佢會 support 洋務運動。 係， 我唔相信。 嗯嗯嗯。 佢可以繼續胡混落去得㗎， 嗯， 得個噃。不過咁呢、這個人咧，有樣嘢嘅，非常有樣嘢嘅，佢對付敵人咧有啲唔好手，當然有一定手軟啦。慈安太后咧，我係相信佢，我相信啊嚇，係俾佢毒死嘅。 嚇！你覺得呢個慈安係？ 係啦，我相信俾毒死嘅。 嗯， 因為佢唔可以容許佢講呢樣。佢係叻過慈安太后，慈安太后主行頗為嘅啫嘛。 嗯 而俾個盲目， 嗯哼， 而俾個盲目阻撬住佢。 係 啦，又咁多 無記對上，無記對上一套有講慈禧嘅係已經係黎耀祥嗰套啦。 係啦， 嗰時做大太監，佢做李蓮英， 做李蓮英啊嘛。咁用嘅太監咧就主要兩個，一個李蓮英，一個安德海。嗱，佢對付安德海，其實咧你唔可以話佢喎。喂，安德海雖然用佢個名作威作福，但係佢一樣殺佢喎。 係冇錯， 係啊， 懟冧咗啊！ 佢一樣懟冧安德海喎，你又唔好話喎。係啊， 如果你話佢可以，但可以佢唔懟冧安德海德嘅， 係 佢唔穿佢啲咪得？佢最後都要放棄嘅。你可以話棄居保帥嘅， 係冇錯， 都得嘅， 係都係有呢一個嘅做領袖嘅方法。 係啊， 你諗下毛主席都可以懟冧阿林彪咯， 係咯。毛主席懟林彪， 雖然林主席其實應該中落嚟中死嘅，唔係劉子，唔係毛主席懟冧嘅，不過毛主席逼佢上飛機，但係走投無路上飛機就中咗我哋啦。 係啊，懟冧佢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又唔可以話佢或者什麼什麼嘅。咁當時清朝嘅貪污嘅情況，基本上唔好講，其實係由乾隆落嚟已經係咁嘅咯，大佬。 係冇錯， 你唔可以怪佢喎又。 啊， 係啊。你又不可以怪他、最多你說他奢華而已、奢華洗慣了手而已、還有他是最後他是不可以容許皇室動，但他最後你說他怎樣保守都好，他都開始要擁抱西方、這件事你又不可以說他、但最後他不知道信了義和團而已，義和團那種就是情緒化了， 本土派來的、 其實呢戲說詞裡面有說呢，他都不是相信義和團的， 不過義和團夠愛國的， 他覺得就說去到現在是即是他的知識範圍，他的 limit 這個人 是 沒辦法 了，嗯，搏一搏 這樣而已嘛，可能如果第二個做皇帝哇就都是這樣搏一搏的，大哥 是不過這個真的說這個真的愛國人呢，沒有說錯，即是 Midsummer Lunacy， 是啊， 即是純粹 lunacy 嚟嘅，對唔住，係黐線嘅。 係啊，所以咧好估，所以咧你即係我點樣講咧？我對佢評價裏邊就係話，我唔會係完全將佢否定。 係， 我唔會完全將佢否定。 不能以前三十年嚟否定後三十年。 嗱，你好簡單，你要明白嗰個情況就係話咧，如果喺嗰個情況唔係佢揸住權，係真係一個皇帝。 是 Let's say 有一個皇帝， 是 可能那個皇帝的選擇是同一樣，可能還更壞，是啊，你還想不到，這個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但是即你說即當然做慈禧的戲很多好看的，剛才邵氏那些啦，我的戲說慈禧好看，戲說慈禧真的要看的，其實你真的想學慈禧整套的較為真確的人物，有血有肉的文物，或者真的是真確歷史那套要看，因為中視那套拍得好的，是啊，不過我都講了90年代的事了，是的，不過那套戲很奇怪的，那女主角不是台灣來的，那女主角呢大陸演員來的， 是 大陸演員來的，那套戲很多是大陸演員拍的，是啊，不過台灣給錢的，台灣老闆來的， 無所謂啦， 是啊，咁嗰套係好真確嘅，係啊，做嗰啲人物性格咧係較合理嘅，係較 reasonable 嘅，係老實講啊，慈禧係一個好勤政嘅人嚟嘅，佢係有清朝皇帝嘅遺風， 仲有好仲好夠膽識添， 係啊， 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識好多字，讀好多書嘅咋，佢都夠膽批改奏章喎。 他自己親自批改奏章， 是啊， 他就算到死之前都是親自批改奏章， 是啊，沒錯， 他雖然毒 Q 死了江蘇皇帝，江蘇皇帝毒 Q 死我是信的， 我反而其實我覺得慈禧沒有毒死光緒，我覺得毒死光緒 是慈禧親信的， 可能是 因為他經常擔心死了之後沒多久呢 被人算帳， 是那些人呢怕光緒回來的時候呢會清算他們， 是 所以趁光緒回來前是毒 Q 死光緒，因為他只是差一天， 是差一天，是他毒 Q 死他，但是慈禧呢， 因為最重要是因為慈禧覺得自己是不會死住的， 是啊，慈禧覺得自己不會死住嘛，對， 是啊，慈禧還覺得他自己可以養大溥儀， 但是問題所在就是說他這樣死法，其實他那是長期病患來的，還有他的死原因很清楚，當然光緒皇帝食砒是被人用砒霜毒死的，但是慈禧死的原因呢，第一老人病，第二鴉片，是的， 食福壽膏， 他都吃鴉片習慣，是的，他吃鴉片等於現在有些人吃煙一樣，是的，他就靠這一樣東西去頂住他的精神， 是 的，所以呢也都某程度上也是一個悲劇，是的， 咁當然啦，佢嘅生活嘅奢華程度又唔係悲劇啦。 咁啊，梗係啦嚇。咁啊，咁喺係啊，咁啊，剩翻阿汪光水帝喺瀛台度瀛台泣血啦。 係啊，瀛台泣血啦。 係都同樣黑片就唔係講佢嘅，不過就真係瀛台嗰度，就日日淨練飛鏢，飛啊完世海。 係啦，我練飛鏢飛啊完世海。 個紙板。 江水皇帝係一個咧，我點樣講咧？江水皇帝佢成日覺得。其實他對江水皇帝是一 是一個很大的猜忌， 嗯嗯， 他不是反對洋務的變革， 是 因為江水帝經常覺得要洋化嘛， 嗯嗯， 他反對 的洋務派來的， 他反對的東西是幾樣東西，他不喜歡江水的東西， 是 第一珍妃， 嗯嗯嗯， 因為珍妃不是他的人， 是 他覺得看不住他， 沒 錯，所以呢當呢有事的時候他扔了珍妃落井， 是的沒錯， 是的珍妃， 是 第二呢就是呢他認為他如果將西方那套東西全面擺落中國度，他們聖業他們愛新覺羅氏的江山是會很快沒有的， 即是其實跟共產黨的邏輯是一樣樣的， 一樣樣 都是不能照幫西方的那一套，為什麼能不能照新生的那一套，因為照西方那一套共產黨就沒有訂旗， 是的一樣嗯，一 Q 人， 所以都系嗰句啦。改革你点样能够，即系点样能够系期望呢一个掌权者改革呢， 系啦，佢改革嘅嘢，佢改革嘅制度系因为佢唔可以，佢一定要系，一定要系继续系爱新觉罗氏。 佢唯一能够做嘅就系做习大大同埋做呢个武则天做嗰啲，只能够打贪官，但系只打贪官不打皇帝。 他都冇一點打貪官，不過他在那個時代面對的問題就是外敵啊嘛。 係，唔係因為其實事實上清朝利自己壞敗壞極都好啦。 係 喺中國歷朝歷代裏面咧，唔算最誇張噶啦， 唔算最敗壞。 即係就算清朝去到亡國嘅時候咧，清朝嘅利自都唔算好壞壞噶啦。不過嗰時佢只不過當時佢政府已經失效啦，嗰陣時已經 係 冇呢啲敵，已經估唔到任何嘢噶啦。佢其實去到太平天國天國之後，根本。 已經是全部由漢人 嗰啲地方方勢勢力 頂住曬啦， 即係係掹唔翻嘅。 係啊，去到其實去到太平天國同埋呢個八國聯軍之後，其實已經基本上再晚清改革，晚清改革已經係根本已經係死路，基本上已經用乜嘢方法已經改都冇用。所以其實一句講曬，講乜嘢唔知唔真心支持又點，又點點點點點，其實去到嗰時已經係 講啲乜鬼嘢。 你改乜都冇用， 又要立憲啊，乜柒啊，對唔住，幫你唔到啦，已經 冇用啦，已經冇啦。 嗰時呢、這個嗰陣時呢個同盟會打到你， 係啊。但其實講真的，如果佢胸襟大啲咧，如果係喺百日維新嗰度改到嘅話咧，百日維新嗰度改到嘅話咧、嗯，可能仲有一嚿。 算啦。 但係始終喺中國人家天下嘅世界裏邊，冇咁嘅胸襟。 嚇！我之前其實有我尋日同我老豆喺度傾偈，佢啊好鬼中意習近平，覺得習近平好有魄力。打貪官就乜一啲嘢，我又我問，即係而家就即係同習近平就唔係習近平啲馬啲人咧就揼 Q 死咗佢啫。我話揼 Q 死曬啦，剩翻啲人全部都習近平啲人嚟嘅。請問佢哋會唔會貪污？ 係啊， 我老豆都話佢哋會貪污。咁到時邊個嚟收受？習近平之後嗰個 咪咯， 咪係咯， 係咯。中華社會呢個係一個長期弊病，係啊。咁但係即係我又覺得即係以前睇戲咧，總之咧就唔知點解咧做親武媚娘啊，做親慈禧嗰啲咧，梗係有一個特色嘅，即係眼禮人好得人驚。 係咁就咁調翻轉喎，喺呢個范冰冰對眼就禮唔到人喎，水汪汪喎，調翻轉就冇乜女帝嘅味道喎。 係啊，嗰、那個禮陽哇幾人驚，有少少慈禧嗰啲啊，你龍燕大姐嗰啲啊， 係禮哇真係跌條跪低，真係可以眼神制敵。 係啊，真係跪低即刻全機會。呢个跪低真系好好笑真系。 OK 好， 系我哋讲几耐啊？ 差唔多半个钟啦。 OK 好， 仲有补充啊？ 差唔多啦。 OK 下集再见。 古今中外，东西南北，在邦心中。讲古邦。